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2号星期五，今天也是农历的正月15元宵节，祝愿大家用彩灯照亮美丽的人生，用元宵圆出美好的梦想，祝您元宵节快乐。同时也要提醒您的是，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时有薄云出现，不过云层厚度有限，而且比较高，对于白天气温上升的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高1到2度。中午前后天气会暖和不少，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夜间薄云使圆月时隐时现，赏月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只是夜间天气依旧比较寒冷，赏月观灯时要注意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在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在夜间是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气象指数1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中，其中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科云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望京西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北高到五元桥，通烟高速白庙收费站，以及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都是进京方向的车多，行驶缓慢。 汽车中驶来的历史，这是一家用汽车讲故事的博物馆，80多辆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车讲述着滚滚车轮上社会变革背后的故事，这就是北京汽车博物馆。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去了解汽车中的历史。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上第一辆汽油发动机驱动的四轮汽车出现在哪个国家？ A 德国，B 英国， C 美国。 好的，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的访谈部分呢，要和大家一起去逛一逛汽车博物馆。那今天的第一道问题也已经给大家给出了啊，就是世界上第一辆汽油发动机驱动的四轮汽车出现在哪个国家？这几个条件您可要听清楚了。汽油发动机驱动的四轮汽车 ，A 是德国 ，B 是英国 ，C 是美国。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已经开始建设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透露，遗址公园建设开局良好，全长 11.11 公里，投资19亿元人民币的海昏大道已经顺利开工。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将于今年年底封顶，计划于2019年建成开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格局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典型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 由紫禁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以及墓葬群等组成。考古方面，日前河北磁县在进行人物普查、文物普查时，在观台镇祈福村发现了一块古石碑，经考证为金代重修的腾地庙碑。当地文史专家介绍，腾地就是藤窑。这次发现的石碑高200厘米，宽120厘米，厚15厘米。石碑采用青石制作，碑座有些残失，碑额有二龙戏珠图案。碑身正反两面写满了碑文，正面写有楷书碑文15行，反面写有楷书碑文16行，全文共955字。当地文史专家介绍，一篇石碑文分两面刻写是比较少见的，这座墓碑为金史研究和金代书法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公布的一批考古成果显示，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是一处内有圆墙、外有壕沟、地上建有神道和陵寝建筑的高规格陵园，但在后世遭到了毁陵，陵园内所有的地上建筑被有计划的拆除。据专家推测，高陵陵园的特殊现象反映了它并不是自然废弃或者报复性废弃，可能与曹操长子魏文帝曹丕为了贯彻曹操薄葬的制度而进行的毁陵活动有关。再来关注一个展览，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文艺家关怀邯郸娃娃剧团图片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走访邯郸期间，观看了邯郸东风剧团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亲切地称他们为娃娃剧团，并邀请他们去往北京中南海进行演出，更是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本次展览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由当时剧团的一名小演员王振国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展览共展出了225张照片、13幅书法作品、5封贺信等展品，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3月28号。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有不少国货精品在国外是大受欢迎，继贵州的老干妈辣酱、中华老字号马应龙麝香痔疮膏扬名海外后，近日又有川贝枇杷膏风靡了纽约。据报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季节性流感潮，许多药房货架上的抗病毒药物堪称一药难求，而一位美国建筑师使用川贝枇杷膏的良好效果让这款国货在纽约迅速流行，甚至有人把它当成日常饮用的花草茶。对此，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提出了建议，民众服用药物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不要盲目跟风。4G 网络即将建到月球上了，跨国无线通信系统服务商达沃峰公司计划在2019年开通月球的 4G 网络，供私人资助的月球探测项目使用，以便向地球传送月球表面的高清晰度视频。这家公司说，已经指定设备制造商诺基亚公司为技术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这个空间级的数据通信网络。预计硬件体积较小，重量不到1000克。这几家公司合作，计划明年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火箭发射探月飞行器，届时四轮驱动月球探测车将使用 4G 网络与基站连接，将地球向地球传送数据并直播高清视频。我们经常会给数据等资料备份，而末日种子库则是专门给种子备份的。末日种子库位于挪威北部，日前这座种子库在建成10周年之际开仓接收了一批新的种子样本，所有库存超过100万份样本。这座全球种子库2008年创建，意在为全球植物种子保存一个备份，以应对天灾人祸。这个种子库由3个建在地下100多米处、常年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的种子仓组成，最多能容纳数十亿份种子样本。这次补充的种子样本包括不同品种的大米、小麦、玉米等。假期能让身心得到放松，但是您听说过专门为皮肤放假的吗？日本一家化妆品公司4月起将新设肌肤假，不论男女老少，所有员工肌肤出现问题时都可以申请。这是日本企业第一次设立肌肤假，这家公司大约有1000多名员工得以享受带薪的肌肤假，可以在最长20天的带薪休假范围内多次申请。这家企业还因为把长期加班、上班不规律导致的一系列肌肤问题称为加班机，并致力于开发应对加班机的产品和服务。 说完了别人家的假期，再来看看别人的薪资。依据去年11月的数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了统计结果，显示澳大利亚成年人全职者年均工资为84,661澳元，约合 41.7 万元人民币左右，其中制造业周薪约合7,332元人民币，教育培训行业周薪约合8,854元人民币，金融和保险业周薪约合9,489元人民币。据介绍，从业经验对于某些职业的收入影响较大，比如澳大利亚资深教师的薪酬比一般教师要高一半多。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享受节日喜庆气氛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五环路内禁放区和各区划定的禁放区内不要燃放烟花爆竹。再来给您推荐一组元宵节的好去处，市属十一家公园中，中国园林博物馆除了依旧保持着春节的特色景观布置，营造充满年味的喜庆氛围之外，还融合了元宵节的传统特色，推出了祈福文创闹元宵的文创产品，比如为学生开学季准备的特色文具系列，颐和园、天坛、北海等皇家特色的花纹与笔记本铅笔相融合，植物园以红楼十二钗设计的信笺本等。想要赏花的朋友可以到玉渊潭的公园赏腊梅，这里的240株腊梅已经初开，香飘四溢，预计3月上旬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另外，北京植物园也是元宵赏花的好去处，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内的腊梅最近进入了花期，一朵朵金黄色的腊梅发出了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内栽植素心、狗英等腊梅100多株，预计花期将会持续到3月底。元宵节怎么能少得了猜灯谜、看花灯的传统习俗呢？今年元宵节期间，您可以去欢乐谷看灯，这里打造了奇幻的灯光节，60多组风格各异的彩灯由号称南国灯城的四川自贡的匠人们打造，一家老小赏灯加游玩，期间还可以欣赏非遗表演。大兴区长子营镇有北方西双版纳之称的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在园中悬挂了200多盏灯笼，有100多种灯谜可以去猜，在欣赏热带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元宵节的民俗氛围。还有在郊区的红螺寺景区，游客们也可以欣赏到员工自制的宫灯和各式的串灯彩灯，还可以参与敬香礼佛、撞吉祥钟等活动。而在门头沟陵水村，在今年这里重现百年前的陵水转灯，在正月14至正月16将会以新的面貌呈现给当地的民众和游客。另外，在延庆永宁古镇新春花灯庙会上，游客可以体验灯笼制作、猜灯谜等互动活动。今天在延庆会展广场的环形路段还将上演传统的花卉展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信息。铁路方面，今天北京南站到天津西站增开了高9005次、高9007次、高9009次、高9013次和高9015次列车。3月3号、4号，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会增开高4523次列车，到青岛北站增开高4171次列车。3月5号，天津西站到北京南站增开高9012次和高9018次列车。最近要买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市工商局近期接收了多起购车纠纷，在此特别提醒大家，购买汽车时要选择正规的授权经销商购车，签订合同时应将承诺体现到合同当中，不要轻易相信低价折扣等宣传，尤其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宣传。不太懂汽车的新手购车时最好找熟悉的朋友一起，以防上当受骗。建议购买前登录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看销售的企业是否处于经营异常的状况，有没有被处罚等情况。